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，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， 彼此的视线，我们抹杀彼此的誓言，我们刺探彼此的底线，我们动摇彼此的信念，我们坚定不放每个破绽，旁观只离开一个，默许下一次的背影，插手已发生的过去，挥霍大好现在，却指望不一定的未来。算是变不来，忘了美化存在，你我会不会失去依赖，有什么期待，情绪瘫痪对白，我们为自由不择手段，我们坚定不放每个破绽，旁观只爱离开的，默许下一次的背叛，我们插手已发生的过去，挥霍大好现在，却指望不一定的未来。